你知唔知边个作曲家叫肖史塔哥维契啊？ 咩契弟话？ 咁你中唔中意肖邦？ 咁你用个雕刻嚟啊？ 咁你有冇听我个肖提琴家叫史比华波夫啊？ 你作噶？你个细路仔踢波咩？ 你有冇听过 Air on G String 啊？ 咁有冇撩过范冰冰啊？ 咁你知唔知咩系 D 大调啊？D 大調不如屙督尿咁啊！ 咁你知唔知邊首係幻想交響曲 ？Symphony Fantastic。 咁你知唔知咩係粉嶺飲 high tea？ 你唔知啊，所以你咪要聽盧漢推估咯。 逢星期一八至十，城寨見。 盧漢推估。 好，我翻嚟啦。先我哋今日讲到咧，即系Lancome 啱啱喺呢件嘅何韵诗事件里边咧，佢哋嘅股价咧就系蒸发咗至少有25亿嘅欧元啊，咁啊25亿欧元啦，咁啊大家剩下对佢几多？咁其实究竟呢场风波最后你觉得系一个政治啊，定系商业原因咯？但我成日觉得咧，呢啲系永远系数字游戏嘅啫。啊，你股价跌咗几多，表面上蒸发咗几多？我成日觉得咧，呢啲品牌咧过一段时间，我觉得呢件事啊，我觉得有机会。他们就不会处理，跟住就不了了之。我又觉得啲人会继续会买旗下品牌啲嘢，我又唔相信真系继续嘅大妈会杯葛。 嗯， 同埋我嗰时成日觉得咧，呢啲咁大嘅国际品牌咧，其实你谂下，除咗 Loria 之外，其实以往好多大嘅品牌，譬如麦当劳啊、KFC 啊，或者系去到真系大嘅 Shell 显赫石油，曾经喺国际上边都有啲好大好大嘅 crisis 公关灾难。咁你到而家麦当劳系咪冇咗？不是啊，你繼續吃緊啦。Shell 是沒有入啊，你繼續同人講多謝 Shell 啦。咁另外 KFC 繼續好多美國地方仲有好多 KFC， 所以成日我會覺得實際個商業嘅影響，呢啲咁大嘅國際品牌，我覺得唔影響唔會好大。除非好似大陸嗰啲咩三鹿奶粉嗰啲品牌就自然即係嗰次公關出嚟之後就完全已經接埋。但我覺得萊利亞一個咁大嘅品牌，我覺得佢哋嘅從商業方面，我啊覺得佢哋嘅 damage 唔會話會好長遠，係短時間可能喺個品牌上邊，但係我覺得。好誠實嘅，等於你嗰時咪日本成日都話即係反日本嘅中國一段時間出嚟反日，跟住又話去抌爛人哋領事館門口，跟住又話唔去買佢哋啲日本車。咁你諗下，而家啲日本車喺大陸咪既然好買？我啲朋友喺台灣都話佢哋個個喺台灣啲大陸人去到就去買飯煲啊，跟住去日本又買依個屎塔啊咩？即係講真，你邊會你邊會話放棄喺日本市場？成日我覺得永遠就係話即係口裏講一套你。即係心裏面好誠實嘅，所以我又覺得呢件事從商業角度嚟講，我唔會覺得佢啲品牌會有一個長線嘅影響，我反而覺得應該係呢件事個之後會唔會激起咗一啲內地同香港嘅情緒，因為我見到今日文匯大公都仲間唔中都仲有啲説話出嚟，即係留下口風啊，繼續要追下何韻詩啊，即係其實從呢件事就講下會唔會因為九月立法會選舉啊，呢件事就會一定會好多政治色彩。我反而我覺得背後呢方面可能會 嗱，如果你話我從一個即係災難關公災難嚟睇咧，我覺得成件事最受傷害嗰、那個嚇，最受傷害嗰個會係邊個咧？我真心係習近平。好啦，大家會話喂，即係關乜事啊？嗰個友點會得閒理你呢啲咁嘅嘢？嗱，錯，因為點解呢？我自己嘅睇法好簡單。首先，依、這個何韻詩，我已經再講啦。OK， 佢其實咧根本就唔係一個一線嘅藝人。OK， 就算你話Lancome 究竟係咪都算係一個一線嘅品牌呢，其實喺一個真係化妝品嘅牌子裏面咧，佢唔算係真係一線的。 都唔算嘅。 佢唔算，佢係算二線嘅。即係佢，如果你話同其他即係依個用個業績嚟計啊 ，OK， 我覺得用個數字最即係最好係説故事啦 ，OK， 佢都唔算係一個一線品牌，但係咧整件事上邊咧，你會問一個問題，就係點解因為一啲網民 at the end 就會引到去依個《環球時報》嘅大肆批評，甚至咧呢啲咁嘅網民話咩挑起爆買啦 ，OK， 嘟啦，喺度嘈啦，咁嗱你就要諗，其實成件事背後策劃呢件事。去即係打擊個何韻詩同埋依個 Lancome 嘅，究竟係咪一個政治行動？因為即係咩意思呢？我想講嘅根本呢件事咧，老實講根本雞毛蒜皮。點解要將佢搞到去一個國際層面？你只要諗一樣嘢，一直以嚟其實自從依、這個習近平上任以嚟咧，佢做咗好多公關 show 嘅， 好多面子工程 嘅，好多佢做好多面子工程嘅。嗱，因為咧佢咧就好。其實他自己個人就很著重自己個人形象，認為自己作為一個 今日中國的領導人呢、啊、就要呢，因為他成日都想將自己呢擺去同譬如話當日香港的彭定康啦，或者同奧巴馬咧，可以追上人哋，甚至咧同人哋平起平坐，即係佢認為自己咧作為一個領導人咧，係可以做到到一啲親民活動咧，令到最得閒到啊喺國際嘅層面咧，即係視佢為一個即係都唔單止係即係行得出嚟，都見得人嘅喎啲咁樣。因為一直以嚟其實中國嘅國家領導人咧都係即係俾人即係救病啊，都係一啲老土啦。即係譬如以前啊，江澤民喺人哋面前拎個梳仔出嚟梳頭啦，幫我老婆拎手袋啦，因為呢啲咁樣即係咁不堪嘅鏡頭咧係出現過嘅。又或者即係以往嘅國家領導人咧，即係做埋曬嗰啲嘢咧，完全咧係做出唔到大台嘅，即係俾人笑嘅，貽笑大方，淨覺得佢淨係老土嘅。好啦，嗱，其實習近平咧喺過去咧一直以嚟咧就做好，即係上任以嚟啦，佢做好多呢啲咁樣嘅，即係所謂親民 show。好啦，你諗下，因為呢件咁雞毛嘅嘢，搞到去一個國際層面，嗱，無論你認唔認，你當然你可以話喂關我鬼事咩？即係梗係唔係我咧？不過不認不認還需認嘅係乜嘢咧？習近平自上任以嚟咧，佢係不斷咧係出現一啲嚴重嘅即係控制傳媒嘅災難嘅。OK， 即係不單止係佢哋咧，即係不單止佢自己親口都講過咧，就係話佢要嚴加管制依、這個媒體嘅發放新實個消息啦啲咁樣。好啦，咁嗱，習近平嗰個政府咧，其實佢所謂嚇重視國際嘅形象，但係多年以嚟啊咁多年以嚟咧睇到一樣嘢。就是呢不單止你話佢喺之前咧，佢咪嗰個王毅啊，去加拿大嘅時候咪樣都衰曬啦，出嚟同 外交部長王毅 同呢、這個同人哋嗰、那個即係外交部咧，又係咁樣，人哋唔係問佢嘢，佢就自己出嚟搶答咁啊，鬧埋記者一輪啦。OK， 好啦，但係你喺呢件事上邊，我想講嘅不認不認還需認係咩咧？你一直以嚟用一個咁強硬嘅態度 ，OK， 而今次引致只係。即係芝麻綠豆的事引致你呢個《環球時報》去出聲。嗱，當然呢份《環球時報》大家都知道佢係一個垃圾大公報，大家都知道。但係你中宣部係有權禁息佢噶嘛？你中宣部係會升佢兩巴咁樣，再嘈唔好再講啲咁嘅嘢啊！你明唔明啊？頭先你講啱一樣嘢係更加講得重要嘅係咩？你哋先話喂。選舉嚟㗎啦喎，香港，我而家都打得冚冚聲㗎啦。雖然你話你班咁樣嘅嚇垃圾會議員啊，選乜都好啦，選乜鬼都喺習近平嚟講，我才不會理啊。OK， 啱。但係正正就係咁樣，你點解要喺呢啲咁嘅層面上邊去製造災難俾你嘅負責人？你點解搞啲咁嘅嘢出嚟先？係咪？即係你只係會諗成單嘢。咁而家你《環球時報》好威咩？你真係為咗你嗰班咁樣嘅刁民出咗聲咩？喺國家嘅層面，喺國際嘅層面，喂冇分家喎，係咪？係俾人哋秒爆喎！好似頭先你咁講，十萬人 網上聯署喎，其實都係一個禮拜到，因為我 join 咗喺網上一個禮拜到啫嘛。好啊，所以諗下係，而且嗰個 petition 即係嗰個聯名簽署，唔係就係 local， 係一個國際嘅。即係由法國開始發起，跟住去到全球咁多地方，而當中好多簽名嘅人咧，唔係一啲即係普通人，一啲可能即係好 outspoken， 一啲即係有重要地位出嚟，佢哋都會出嚟依然發聲。但我正正好似見到都有記者問過范太喎，咁啊范太點對睇法？范太話呢個純粹一個商業決定啦，不足為談啊。范太就講咗句説話。 其實依個人咧，佢就 try 做輕輕大過。 係啦，就想輕輕大過，因為記者梗係問嘅啦。咦？咁你點睇啊？依件事咁有人都問錯，有問啊胡蘇貞啊，689前未問過，有冇問過？你有問過689啊？佢又飛咗啦，又飛咗之後又 唔係佢好似有回應過，唔知啲乜鬼嘢嘅，好似有講嘅，但係因為實在太唔憎啦，大家都唔想一見到佢就熄機嘅啦 ，OK 就唔想聽啦 ，OK。但即係我想講翻呢一件事，其實你話表面上 ，OK， 表面上係啊，我而家好叻啊，我兜巴升你 ，OK， 我而家咧學到連商業嘅機構咧都唔夠膽，即係都要向我哋跪低，都要臣服於我而家咧秒你啊，咁你就個個都即係跪拜嗰啲咁。但係實質咧，我覺得整件事對佢哋嚟講咧係一個冇好處嘅，因為你無論喺任何一方面，我都話無論係同呢啲咁嘅大陸仔又好，國家又好，就算喺國際個層面，大家都會覺得你老土啫，即係你其實除咗喺度自嗨之外，乜都冇嘅喎。 係咪？咁你諗下，你將呢啲咁嘅嘢無限咁喺度上綱上線喺度加碼， 嗯， 其實你唔係喺度害你個老細，又害係乜嘢咧？所以我就喺度，我不斷喺度諗，嚇點解而家呢啲咁樣嘅即係《環球時報》咧，係咪究竟佢背後嗰個中宣部咧，完全係懵咗咧？ 或者佢冇評估到形勢，因為其實而家已經六月，仲有即係三個零月到就。即係立法會即係選舉啦，其實成件事情成個而家已經要將嗰個選舉形勢，大家都已經要不斷去分析啦。等於邵善波都話：我哋自己做咗一啲關於個民調係關於六八九連任嘅，但係唔知點解流出嚟。其實大家不停喺度做緊唔同嘅工作㗎啦嚇，無論喺表面上邊啊下邊啊。咁但係你諗下呢啲民情，其實你即係正正係就係幫緊何韻詩或者即係。將佢，因為何韻詩企得好硬啊，佢自己都講：喂，香港人真係唔能夠低頭，要行出嚟。其實正正反映到而家，喂嚟緊呢個立法會選舉，其實我哋係咪應該似有何韻詩呢種嘅叫做有種嘅骨氣呢、啊、要行出嚟，要選擇踢走啲保皇黨，將啲所有功能界別一啲以往啲嘅舉手機去踢走咧，要將呢個選舉，其實大家都知道，譬如功能組別裏面好多嘅選舉根本就唔公平嘅，會唔會大家以往就已經係習以為常，不了了之算啦？但係好似呢件事更加令到好多人會走出嚟，喂，唔係喎，依件事反映到就話依個唔單止何韻詩嘅事，而係香港人嘅事。 嗯、 而家就會拎將會嚟緊九月立法會啦。點解大家仲要坐喺度啊？見到咁係咪大家都可以再引聲吞聲引氣，不了了之就算？係咪朱經緯事件咁樣，跟住又七警事件又嚟噶咯？嚇、 嗯 啊，或者好似阿叻事件，哇，喂！唔係嘛，阿叻都可以代表香港去火鍋，大家都淨喺網上面即係鬧爆啦。所以呢件事一波接一波，其實全部我覺得唔係個別事件，呢啲事全部都係有關聯。所以我覺得呢件事如果再發酵落去咧，我相信對於成個選舉嘅選情嘅每樣嘢，我成日覺得點解中宣部嗰班人都真係坐住嘅？其實好多猛人坐鎮嘅喎，邵善波嗰啲人去曬邊咧？ 嗱，其實嗱，因為邵善波就唔係中宣部，邵善波中 策組，或者係中策組裏邊佢哋冇做任何嘢，咁我就覺得好奇怪，大家應該都有啲協調或者大家有啲嘅溝通噶嘛？ 嗱，其實咧應該咁講，其實佢哋入邊嗰個中宣部咧嗰種咁嘅辦事不力咧，已經唔係今日嘅新聞嚟嘅，即係大家都已經係知道得好清楚噶啦。 嗯。 咁咧就曾經有報道講過嘛，就話咧個中央咧巡視屬下嗰個十個小組啊，就係呢個咩各省各縣啊，唔同部門咧嗰啲國有企業咧做呢個巡查，咁啊逐喺對21個部門咁啊逐一批評嘅時候咧，其中呢個中宣部。嗰、那個領導幹，即係嗰個幹部啊，就係、是、最受批評最多嘅、 嗯， 即係最俾人掌掴得多嘅。OK， 而越掴佢啲咩咧，就話佢呢個政治嘅醒覺性咧係非常之低。咁而依個國家新聞出版嗰、那個，即係叫廣電總局啊，嗰、 嗯 那個廣電總局咧，又俾人哋咧就話咧，佢哋嗰啲不斷出一些所謂的輿論咧，就係、是、唔夠穩陣嘅、 嗯， 即係咧，其實講完啲嘢出嚟之後咧，就俾人拆爆啦，啲咁樣 ，OK， 各樣。咁呢個新聞宣傳嘅引導力同埋呢個影響力咧，都非常之薄弱嘅。嗱、啊，咁好簡單嘅，即係你睇到嘅，佢每一次行出嚟，佢去所謂講出嚟佢哋自己立場咧，唔好講話企唔住腳啊，即係連佢自己都講到震騰騰、亂曬大龍，即係前言不對後語啊。嗱、啊，即係你睇之前有好多單事，你都睇得到咧，即係你會覺得。講乜嘢啊？搞乜嘢、啊？例如李波事件、 嗯、 ，OK， 一陣間又話人哋自己翻去嘅，一陣間咧就係、是、佢用自己個方法嘅，即係你會諗你講乜嘢啊？你即係點解佢即係成個問題就係、是、咁？究竟你嗰個邊房咧冇人睇住嘅咧？ 即係佢哋係編輯呢個故仔時候，佢、哋自編自導自演，咪好多。即係好多根本白痴都覺得太多嘅， 唔係直情即係嗰個漏洞係多到不得 了。嗰個邏輯啊，每樣嘢都完全咁點寫依個故仔。 係啦， 佢哋去作時候，你 重要咧就係一人一句先攞嚟條命喎。OK， 一陣間咧又話以桂文海咧係喺2003年嘅時候咧，因為交通意外，所以而家咧就嚇即係自己良心發現啊，就自己翻去就自首。喂，然之後失驚無神。喂，如果我翻去自首，點解又會唔見咗嘅咧？嗱，同埋如果你話你翻去自首，究竟係立案因為唔立案呢？如果你話有依真係有依單案，咁點解即係地方法院又唔將呢件事公佈出嚟嘅咧？你唔可以講到俾人聽，喂，究竟幾時幾年幾月幾日撞到乜嘢人？交通意外有冇人傷亡？係咪？而佢對到最後其實出動過咧，係通緝佢嘅，不過佢咧就潛逃，唔知去咗邊，跟住咧就走咗去瑞典嗰啲咁樣啊嘛，係咪？諸如此類，諸如此類。嗱，成個故仔咧係完唔到嘅。然之後今日就講呢套，聽日講嗰套，你即係佢完全冇辦法做一個統一口徑， 所以他又找了一些傳媒，譬如突然間無啦啦就去了鳳凰電視，突然間出現自己會做個訪問，跟住各個傳媒就找不到李波，就要透過鳳凰攞條片，大家就冇機會去 verify， 但全世界都出曬 嘅。係啦，即係你就會諗，喂，如果你話俾我聽，上邊係應該有呢個部門統一所有發布噶嘛？嗱、嗯，理論上你應該集中曬，喂，大家唔好亂講，由一個人、嗯、即係出新聞，咁、嗯、你就唔會話 拉團結啦，大家對口啦，咁就變咗唔會即係大家出大嘅錯誤咯，係 啦， 差咯。 咁嗱，我哋唔好將佢拉到去咁遠，但係你只要諗一樣嘢，喂。整件事好深啦，即係你話俾我聽，何韻詩呢個咁嘅 Lancome 同樣都唔係一線人，又唔係一線產品，搞到咁樣大大鑊鑊，好似你而家咁講，喂，我又要去搞我個一帶一路，我又要去搞我個咩亞投行啊，去發揮佢哋嗰啲咁樣嘅宏圖大計。 嗯， 不過大佬啊，你就唔好掟呢啲咁樣嘅沙沙石石出嚟啊，去溝淡貨啦。咁、嗯、你都知道啦，咩叫溝淡貨啦？喂，如果我而家要大锣大鼓，你喺嗰咁嘅垃圾梁振英係咪？要喺立法喺財委會打尖出，都要哇！阿林鄭話呢啲叫民生問題，我唔知點解突然之間會同呢個民生問題有關。鉛水就唔係民生問題嚟嘅，啊，依、這個就係民生問題。 公務員加人工都唔係民生問題嚟嘅，慢後啲啦。 係啦，即係你諗下嗱，佢喺呢個咁樣嘅咁敏感嘅時刻。建制派出聲，曾玉成出聲就話：喂，大佬啊，即係點解會無厘頭將呢個一帶一路夾硬插隊？其實只得一樣嘅啫嘛，就係因為佢急不及待咁要去擦下爺鞋嘛。咁點解佢要去第一個出嚟做呢、這個即係急先鋒衝出嚟咧？因為佢連任啊嘛。其實佢已經想話俾大家聽，其實我冇計噶啦，我冇曬橋噶啦，其實我江郎才盡噶啦。如果我今鋪再唔趴低做張地氈俾阿爺踩住，或者做一篤痰俾阿爺捽兩捽喺個地下度，即係我再唔趴出嚟俾人咁樣打，我冇機噶啦。即係我已經係樣衰曬噶啦。你明唔明啊？好啦，你睇到佢咧，即係嗰種焦急亂咁出牌。OK， 好啦，咁你睇到如果真係咁樣嘅幾方面，你話《環球時報》係咪真係倒米受星呢？你話係咪倒米？嗱，呢、這個就嗱嗱臨要出嚟推呢個一帶一路，係、阿爺就出嚟，大家輪住想去退去呢個一帶一路嗰度，即係刮水啦，係咪？繼續出去滾嗰啲其他周有份參與嘅國家去呃人哋啦 ，OK， 即係叫人哋去俾佢點樣打通呢條咁嘅經脈，就可以乘機可以食一筆啦。既然呢樣嘢大家睇到係咁重要，你點會喺呢啲時間裏面失驚無神搞單國際新聞出嚟？你話你唔係添煩添亂，你話你唔係關公災難係乜嘢？究竟有冇腦㗎？即係嗱，如果我係個老細，我真係唔全部稱曬出嚟，一人車兩班嘅掟出門口，我話你聽。你喂老友，我而家搞緊我個大龍鳳，你不單止唔幫手喺下面，即係搖旗吶喊。你咪做嗰啲咯，即係賣武嗰啲啊，嗰啲叫咩？即係 賣嗰啲藥嗰啲啊，賣膏藥嗰啲啊喺度。 賣膏藥嗰啲， 大家喺度話：，唉，請咩打羅？ 賣唔知唔知乜嘢？賣武， 萬打羅，萬打羅。係 係，即係做你做下巴啦，係咪？即係我喺度唔知乜鬼嘢心口碎大石嘅時候，係我知我做心口碎大石嘅時候咧，咁你梗喺旁邊就係話有鐵打丸 ，OK， 食咗點樣都唔怕嗰啲咁樣啊嘛 ，OK， 咁你梗係幫手做呢樣嘢啦，你點會喺度失驚無神？喺而家我哋即係我喺度心口碎大石，我啊水深火熱之中啊，你就喺旁邊唱首。散下咩話？咩撐起雨傘？你仲拆整件咁嘅嘢走出嚟，即係你係咪傻噶？你而家咁，所以我真係覺得咧，依個環事咧，其實咧係幾一個大功。 會唔會就無間道咧？我哋會覺得，我可能比較陰謀論，可能我哋做記者出身，通常啲嘢成成，我覺得既然即係講真，依件事 咁高， 咁高道行，即係做唔到。我成日都無間道。嗱，時間唔好，頓咗15分鐘。不過有個議題都想講，先講到而家啲所謂嘅官僚啊，即係咁咧，有一樣嘢 都係15分鐘日都 係啊，就講唔多。但係一樣要講啊，依樣嘢除咗 Lancome 都講咗成個禮拜啦，咁啊今日都有啲發展啦。但係依樣嘢我都同 Kevin 之前諗過，有一樣嘅 issue， 點解係公關災難咧？我諗大家咁留意咧，就係話。 依幾日就係好多個垃圾桶一樣嘢啊！有個垃圾桶，大家諗起就係劉光華，因為我唔知道有個笑料，我記得我早排去台灣啦，咁啊同啲台灣朋友好熟，啲記者朋友，跟住佢哋都同我講起政治上嘅嘢，跟住佢哋話：哦，就嚟親香港咧，好難揾啊劉光華，或者有啲地方揾唔到劉光華。咁我話：咦，你揾劉光華，你揾我，我幫你揾 I O 或者之類嘛？唔係，劉光華喺香港代表垃圾桶啊嘛！即係原來劉光華呢個 terms 已經喺台灣裏邊已經代表一件事，即係代表 哇好威喎， 係好威，我真係覺得。哇！佢真系 seven 出 国国际， 即系我想我即系我即刻当然喺个喺个烂嘅啦，但系咧系真有其事，因为我嗰时我去台湾，我同几个系苹果或者喺嗰边即系几个做报章嘅记者朋友聚会时候，都倾开香港嘅情势，咁大家都倾开啊香港你啲官员啲表现点，我哋讲，因为我就讲开 OP， 跟住讲下其他，咁啊跟住佢哋会讲香港嘅官员，讲我哋啲咩官员，啲咩即系好好做好人好事，咁啊唔知点解讲刘光华，咁啊就同我讲一样嘢，咁我先知道原来刘光华喺台湾都有一定嘅知名度。咁嚟到香港，咁啊呢样嘢就大家留意，就系而家呢排垃圾桶，我谂大家除咗谂刘光华之后，有冇发觉喺弥敦道啊，或者金紫荆大嘅垃圾桶有啲变化？ 咁呢个就大家都知噶啦，又怨声载道 ，OK？ 啊，怨声载道咧，不单止咧就系出喺呢个市民嘅口中啦，咁啊当然咧就系呢啲即系清道夫啊，即系扫街嗰啲 ，OK？ 嗱，首先咧就讲一讲个名先，系超级好笑嘅。嗱，我哋由头到尾，我哋大家讲紧咧，香港都系讲紧垃圾桶啊嘛，系咪啊？佢嗰个叫咩话？国咩咩咩箱话？废 废屑箱， 废屑箱系啦，废屑箱， 废屑呢个系国内嘅用语嚟噶，废屑唔好知果嗱，台湾字叫做果皮箱嘅之类嘅，我唔知道香港 大陆都系，大陆都系嘅，大陆都系叫做果皮箱、果皮、果屑，我唔记得。总之咧，其实佢有一个解释嘅。咁人哋咧就系点解咧？人哋就系讲紧咧，如果你讲紧果皮，你讲紧呢啲。你一諗到係咩？果皮有幾大嚿啊？你斷估就算成個西瓜懟落去，你都懟得落嘅喎。即係如果因為你唔係話將一整個西瓜塞入個窿入邊噶嘛，你係將佢切咗件噶嘛。咁所以咧，其實咧，佢哋用呢啲用字嘅時候咧，都係有一個含義嘅意思咧，就係話呢個箱咧唔係俾你俾抌啲大型嘅嘢嘅垃圾入去嘅。咁所以咧，人哋就叫呢、這個應該係我唔知道果皮即係果咩果屑，即係唔知乜嘢啦。 我哋香港都係叫做。一般呢個稱呼就叫垃圾桶啦。 嗱呢次啱啦，但係政府嘅公文裏邊咧，不是叫垃圾桶嘅。OK， 喺過去咁多年咧，已經係不斷咁轉換呢個字，因為咧我就上去政府新聞網裏面 check 過噶啦。OK， 佢哋已經係不斷將呢個字咧就改變嘅。到今時今日咧，就絕對不是叫垃圾桶。OK， 好啦，咁由呢個垃圾桶呢個字啦，當然係我哋用啦。OK， 好啦，即係我冇興趣去睇呢個政府發嘅稿，因為根本咧完全咧係荒謬嘅。佢而家咧就將個垃圾桶嗰、那個我哋想講嘅係咩啦？如果你海外可能你不會明白我們講什麼。香港垃圾桶就好像一個總之一個大桶，然後它中間就抹了個口。 我看過就說，即如果垃圾桶就留現在入口就是370毫米乘190毫米，就大約一個即 A4 紙大再大 at 的。現在呢即食環這個的 新 的那個呢就縮小去到230毫米乘150毫米，大家即是多大啊？其實很簡單，一張 A4 紙折埋 一半 即平時你可能扔到一個飯盒或者扔兩個扔下去的，你現在只是一半， 不是啊，是扔一個飯盒，因為搭住都過不到的。 OK， 那好了， 但是這麼多倒了個口，即你扔垃圾你就得咁多， 咁你諗下，你個飯盒點會得咁矮啫？你飯盒唔係咁矮噶嘛，你嘅飯盒高少少噶嘛。好啦，嗱，咁啊，大家想講乜嘢咧？即係點解我哋覺得呢場咧，簡直係災難嚟嘅？我覺得真係今日咧，政府咧唔好話佢坐住咗個腦，其實有冇帶出嚟或者有冇生出嚟咧 ？OK， 佢哋個解説咧就勁好笑嘅，就係話咧，我哋整細咗個窿咧，咁咧啲人就唔會有咁多垃圾噶啦。我真的完全不能理解呢啲講緊乜嘢。嗱，咁 end up 咧，頭先我哋話怨聲載道嘅係咩？除咗係市民咧，就係即係倒垃圾嘅人啦，好簡單嘅。原因咧就因為大家咧就將嗰啲擺唔到落個垃圾桶入邊嗰啲嘢擺喺旁邊咯。OK， 嗱，但佢好好笑嘅喎，政府居然咧就話啦，咪先，其實咧我今次咧喺個垃圾桶個身啊個身嗰度咧，嗱 ，for example， 如果依個係個垃圾桶啦，我依度咧就將嗰個咧警告字句加大咗。 加大咗。 咁啊警告乜嘢咧？就係咧，如果擺唔落垃圾桶裏邊，如果你擺唔到落垃圾桶裏邊，而將嗰啲垃圾擺喺個垃圾桶旁邊咧，就係犯法嘅。OK， 就係形同抌垃圾，就可以罰1000元。嗱，好好笑喎。OK， 佢話我加大咗依張紙。我真係想問一下，有幾多個人會企喺個垃圾桶旁邊望住嗰張紙？啊，依張紙啊，原來塞唔落咧，就咁。嗱，呢個首先我覺得咧就是荒謬嘅。第二就係、是。 不要講我睇唔睇啦，即係其實我覺得都係普通常識，大家就會話：喂，你總不會要去抌垃圾時候望嗰張嘢啦？依、這個我覺得都不值一笑。個好笑的地方就係、是，我想問一下今日政府有幾多個人力物力能夠派喺垃圾桶旁邊，每一個垃圾桶都棟一個人喺度？咁啊好啦，咁大家會問咯，啊全香港有幾多個垃圾桶啊 ？OK， 全香港咧就有42,800多個垃圾桶。OK，即係話如果我哋要揾個人。make sure 不要有人扔垃圾在垃圾桶旁边即是走了去的呢、你就要用一个专人动在这里 ,24 小时。 CCTV 好一 点。24小时。喂 ,CCTV, 你怎样去追他剛才我们有一套 system 去有人监察住、你怎样可以去追啊、是不是、现在你这件事就算你告诉我就算你去追那个人你真的罚到那个人有1500元。你要动用多少的资源才可以拉到这些人。OK， 同埋再者，如果夜媽媽落大雨，我攞頂帽吸住個頭，抌到垃圾喺嗰度，你點樣追我啊？ 其實你知唔知道背後個原因點解會要做一樣嘢？就話説咧，即係垃圾其實之前依幾年一直都講，就嗰個叫垃圾徵收費咧，最快兩年咧就會落實。咁而家就叫做過渡措施啦，即係每個落實之前咧，咁啊政府梗係做少少要教話市民啦。嚟緊咧將會有家居垃圾嘅分類嘅。咁如果大家咧要抌得多嘅話咧，你亦都需要即係要付出代價啦。啊 ，OK， 咁所以就話依段時間咧就要俾市民去習慣。所以咧佢就覺得咧作為過渡措施之一。 嗱，如果將你呢番説話褪翻去2014年嘅時候咧。咁話說咧，就喺一次立法會裏面咧，依、這個邱騰華當before that， OK， 佢仲係環境局局長嘅時候，依個2013年，而家2016係，佢仲係環境局局長嘅時候咧，佢係喺立法會咧就俾人質，因為點解咧？就係要起依一個焚化爐事件 ，OK， 咁、而當時咧大比數咧係唔通過佢起依個焚化爐嘅，咁啊當然啦之後咧就話要整呢個堆填區啦，然之後就嚇高票咁樣就去俾佢過咗啦，依個民建建制派就俾佢過咗，話俾佢起多唔知幾多個嘅堆填區的垃圾即係嗰啲叫咩？即係收垃圾嗰啲垃圾山啊！你咁樣啦。2014年嘅時候，佢哋曾經係講過話要將依個垃圾分類，然之後咧就要垃圾徵費呢件事。 講咗好耐㗎啦， 去到今日2016年六月啦，六月中啦，已經去咗過咗一半。居然咧仍然係冇任何嘅事發生，仍然喺度話檢討緊。原因就因為政府咧係唔夠膽行出第一步去做依個垃圾收費，佢只能夠咧就係去將依啲咁樣嘅垃圾桶嘅窿收細，然之後咧就話：，我哋咧仍然咧就要一個試驗階段。嗱，好好笑嘅，你首先咧就收曬個垃圾桶，但係其他嘅垃圾咧你就唔理啦。你第一你冇做源頭減廢。亦都冇去做呢個垃圾分類，到頭來大家咧就只會點咧去話知你，咪將啲嘢，總之不在我間屋，就將佢揈咗出去咪算咯。OK， 好啦，你自己冇呢個能力，冇呢個牙力，亦都冇呢一個咁嘅勇氣走出第一步，就係、是、話我就垃圾徵費。嗱，如果你話垃圾一徵費，咪即係等於五毫子膠袋事件啫嘛。你諗下五毫子膠袋喺咁短時間裏邊，香港人會做咩？個背囊又好，手袋又好，都有個。 啊、以前大家都覺得好似話俾五毫子，大家不如就我環保袋。好似以前都覺得做唔到，但係其實你而家去到超市， 好正常。 好正常，我個屋即係我袋裏邊都會枕住一個。 唔係你冇啊，咪攬住佢咯。你周街周巷見到啲人攬住盒洗衣粉，拎住條麵包，你大家都唔會覺得佢係異類咁望嘅，大家都會覺得好理所當然啫，因為唔想俾個五毫子膠袋錢啊嘛。or 喺個自己個袋裏邊就有個環保袋，摺好咗環保袋，咪拎出。嚟咯，即系个个都会噶啦，呢样嘢。点解政府到今日都唔敢做出第一步？嗱，就系咁啦。喂，只系做啲唔做啲，做呢啲咁样完全系灾难式嘅嘢，然之后咧就做嗰啲咁多出嚟 ，end up 其实辛苦嘅，只不过系嗰一班。負責去做清潔的工人， 好慘啊！因為嗰啲垃圾咧抌唔到個口裏邊咧，咁啲人唔通將個口整細咗就唔抌咩？啲人照抌啊，抌唔到咪擺喺個垃圾桶隔離咯。咁你咪辛苦咗啲清潔嘅即係心神。 你會出現兩個事情。OK， 你話啊嘛，你話我抌唔到落去，抌喺旁邊就犯法啊嘛。咁我攣你個蓋，我成個蓋撐起佢。OK， 我成個蓋撐起咗之後就抌落嗰個嘢度。好啦，嗱，即係話慘放喺邊度咧？嗰啲 烏蠅啊、 老鼠啊， 周圍喺度飛咯，係咪？你明唔明啊？尤其是喺香港嘅咁熱嘅天氣，你除咗係製造災難之外，你根本完全咧就唔係諗個解決方案，而成件事咧亦都唔詳盡去做事嘅，只係咧做咗前邊一忽，求求其其做啲嘢。 但係成件事。其實應該出嚟解話嘅，應該係一個環境局嘅喎。我唔好知道究竟成件事，因為嗱，呢件事吹出嚟時候，啲記者係揾咗高永文，問高永文。咁但係其實記者即係我諗下，其實依個叫做即係垃圾徵費成件事咧，其實環境局推出嚟，所以都有人問啦，有啲環保團體都講啦，就講得啱。當局咧改用細口垃圾桶係配合日後嘅垃圾徵費，係參照咩咧？係參照台北嘅做法，因為台北咧其實已經係做咗好耐，但人哋係有教育同埋宣傳配套，而香港就白冇，淨係將垃圾桶裏邊嗰個標語就交整大咗就當交差，點會有效呢？而再講。台北、韓國啲地方嘅減費係多管齊下，包括係要罰錢啦，要做好多嘢。但係你香港，你就純粹係將個垃圾桶整細，或者將個標語整大，咁就代表你就而家要過渡期，適應嚟緊兩年之後嘅垃圾徵費。再加上負責依個 policy 依個環境局局長咧，係唔知喺邊度嘅。你竟然啲記者就唯有諗唔到，就不如揾阿高永文，叫我高永文答兩嘴啦，因為佢係食衞局嘅。其實諗一件事，成件 policy 最終去諗嘅嘅源頭，真係喺依個環境局 嘅 喎。 咁冇嘅，嗱，不論係黃錦星又好，不論係依個嗰女叫咩名啊？ 高永文。 唔係個女人，佢個夫局係陸公衛，陸公衛又好。喂，其實佢哋潛水好耐㗎啦，我完全都唔知佢哋去咗譬如邊，究竟乜仲喺度嘅咩？原來乜仲未走咩？即係唔怪得知啦，因為佢哋仲未走，唔怪得知根本係唔需要出嚟啦，因為其實大家都預咗㗎啦。但是你只會問一件事 ,ok? 你話高永文出嚟講又係好笑嘅。任何政府嘅政策出台之前，其實佢哋自己喺內部，佢哋每日朝頭早嗰個 morning prayer， 出去答傳媒或者出新聞稿之前，佢每日之前嗰朝頭早個早討會都必定係講過嘅。我唔相信喺呢件事出台之前，佢哋係冇討論過，不論係呢個黃錦星或者係呢個陸公衛。甚至呢個高永文喺嗰日朝頭早，大家都知道係一定要出現㗎啦。呢件事居然就閃開唔答，而呢個高永文答嘅亦都係好好笑。OK， 而完全咧就冇 line to take 嘅，而家直情嗰啲嗰種冇規冇矩咧，亂咁噏。而好笑嘅地方仲有咩咧？之前嘅楊永強，你記唔記得啊？即係佢落咗台嗰個醫管局嘅。醫係咪醫管局啊？ 行政總裁啦， 咁佢已經走咗噶啦。佢居然咧喺一個場合裏邊咧，佢走翻出嚟，即係一個舊電池咧，佢就出嚟批評，就話呢件事咧係即係如何不濟，政府咧完全咧冇做一個全面性嘅即係推行呢、這個即係呢個措施。咁你係好好笑咯 ，OK？ 然之後咧，整件事大家咧其實就會好似何韻詩咁講，不了了之啦。 嗱，睇翻高永文咧嗰個回應就話咧，縮細垃圾桶嘅投放口咧，嗱依個係大公網啊，大公報出嘅講，係為咗配合環境局將來嘅固體家居垃圾收費政策，食環署就會加強宣傳教育，希望市民能夠逐漸改變隨意丟棄家居垃圾嘅習慣。依、這個大公講，即係依個就係大公網講翻呢個高永文就話，其實希望咁樣做咧，原因就希望能夠改變大家。垃圾桶咧就唔係等家居垃圾嘅，你抌咧可能要抌去其他。我覺得依個邏輯上都有奇怪咯。 嗱 ，OK， 好啦，我當你係嗰、那個垃圾桶唔係俾你擺家居垃圾嘅。OK， 全部成立，我都唔駁斥你。但我想問，既然係咁，咁點解唔係直情棄置，即係取消咯？我減低香港嗰個垃圾桶嘅數目咯。係頭先我講，全香港42,800多個垃圾桶，平均咧每一個垃圾桶咧就係 serve 緊183個。180多個香港人，我唔記得係183、187 ，OK 嘅香港人。相比起南韓、台北、日本、温哥華，我哋個數目咧係直情係驚人嘅 ，OK？ 台北咧係以我哋以人口比例嚟計嘅，以一個南韓南韓咧佢就1000萬人口 ，OK？ 平均咧係應該係 2100多個人先至有一個垃圾桶。OK， 台灣應該是700多個人咧，先有一個垃圾桶。香港咧就一個垃圾桶。 台灣其實好難揾到垃圾桶，因為大家都會在源頭減廢。 如果將香港的垃圾桶同溫哥華比較咧，就係1:14，意思即係話，如果我哋有14個垃圾桶咧，溫哥華有一個。OK， 好啦，如果你話家居垃圾大家要攞翻屋企處理，即係同日本一樣嘅，周街揾唔到垃圾桶嘅，你掟唔到垃圾嘅。OK， 點解？ 不是收細的桶嘛，我是收了個桶嘛，我不是收細啊，直情成個撤離嘛。OK， 減少垃圾桶嘅數量。 你搞乜鬼啫？係咪？即係我真係完全唔知佢講咩。我就用一個好簡單嘅例子。OK， 大家如果試下你喺中環皇后大道中 ，OK， 喺15秒之內步行速，你一定會崩面槽由一個去第二個。 嗯 ，OK， 好啦，咁大家就會講咯，大家就會問啦，曾經問過政府，其實點解要咁多個嘅咧？咁佢就話，哦，因為咧，我哋以嗰度嘅人流嚟到決定嘅。嗱，咁你就會問一個問題啦。 嗯， 中環係咩地方？ 有錢人的地方咯， 唔 係 啊，翻工咯，係咪？咁我翻工，我何來有咁多垃圾？你翻工真係冇乜多嗱，你自己稍微諗一諗，我而家由屋企翻嚟呢度。回嚟公司， 可能要有啲 你帶啲乜嘢出街咧？ 除咗 lunch box 食完之後，可能出去食完之後，可能 誒攞到都 翻翻 office 嘅啫。 Exactly，如果我喺中環食飯，除非你真係能夠買完個飯盒之後就咁凍喺條街度，就咁企喺度食 ，OK 嗱，即係 almost 冇可能嘅，你知道喺香港， 好難， 係真係好難嘅。即係話，就算我喺美心好，我喺乜嘢都好，我都會喺有嗰個地方度抌咗個飯盒，我唔會拎住個飯盒周圍行嘅 ，OK。咁點解有咁多呢？第一，因為嗱，而家講緊嗰度係一個翻工嘅地方喎，而家唔係講緊家居地方，完全講唔出嘅。第二，如果你話因為嗰度啊個人係好密集，咁所以咧真係要有咁多，其實我哋係咪可以考慮一下唔同時段係有唔同嘅垃圾桶嘅數目嘅啦？啊，因為呢樣嘢咧，其實好多喺外國係出現嘅。意思即係咩呢？如果我哋有你好似頭先你咁講，有遊行啊、示威啊、派對，嗱，當然唔係講緊攞垃圾桶去掟人啦 ，OK？ 嗰個唔係變成攻擊武器，係講緊譬如如果用公展會啊，如果我哋用花市啊，因為人流多咗好多嘛喺嗰個地方，咁咧佢哋喺按有需要嘅情況就會擺多啲喺度嘅 ，OK？ 但係就唔係長期咁擺喺度。咁如果你話你要令到大家學習啊，唔可以將垃圾抌出街啊，什麼你咁，你擺喺度做乜嘢啫？你擺喺度，我就自然會拎出去噶啦。如果你繼續擺垃圾桶喺度，然之後與此同時，你話要同人哋徵費，如果你係我，嗱嗱臨，梗係拎出街啦。你點會走去？ 梗 係同埋自己俾錢噶嘛，係咪？逐代收錢噶嘛。咁你諗下，其實成件事係咪真係？自相矛盾都好緊要， 所以一句到尾啦，減少廢物由官做起啊！但係大件嘅人形官嘅垃廢物啊，一件啊都即係咁多話咧。其實香港環保咧成功都幾難，你睇下幾多垃圾人形垃圾，羅光華就係呢個好嘅例子啊，已經去到台灣咁出名。好，所以咧呢個禮拜咧其實都發生好多事噶嘛。下個禮拜時間差唔多，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 所以好事不出門，醜事傳千里。近年香港的公关灾难可谓经常出现，由政府去到大型企业，甚至去到政党，他们在处理危机时候经常损手烂脚，甚至成为市民的笑柄。 为什么人成日打搞关公？是不是因为他们想不通？为什么他们想不通？会不会是头有个窿？ 星期三晚9点到10点，我邝明书， 我聂德宝， 关公灾难。